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果味 VC 乐队，新年好。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 新歌二号，终身光亮。新歌三号，摩登兄弟刘宇宁 Fall in Love。 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新歌四号，许君崭新的一天。 明天太阳照着我的头。 新歌五号， Sunny 杨云晴，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没有永远的冰凉。 新歌六号，仙羽大好春光。新歌七号，伊能静星途。新歌八号，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四个气候暗流洒个面。 新歌九号，阿林如马六。这时候苏妙玲才几十年。 深深浅浅才几十年、啊、我不信什么永远。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嗨、hey, 各位，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一首歌曲是本周 Top 40的新歌一号，果味 VC 新年好。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福大家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弄好吧，好，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陶喆2003年的一首《今天没回家》。这里是中歌榜哈，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 今晚粥给我吃什么药，是你眼中迷上的男女女，望着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oh yeah、回家乐就乐，带着情操打着没睁眼说在对我找不停的笑，回家认真追赶又跑脚，但这边的大吵的讨厌包，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好。我昨天就没回家， 看着我眼冒花心了没， 活在这里，夜色太美丽，哦耶。 八年前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在当年真的是非常时髦的一首歌，既有那种欧西风格的 two step 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又把东方韵味的上海的这些元素呢植入到歌曲当中啊，又传统又潮流，来自 DT 陶喆今天没回家。那接下来就有复古的歌曲呢，我也蛮喜欢的，这是2017年张强北京女孩。 张强的声音呢跟电子乐是非常的合拍的啊，甚至他的声音呢也可以当作是配器的一种啊。北京女孩这样的歌曲还真只能是类似于像张强这样的歌手来诠释啊，你想想看，如果换作是其他的一些女歌手来唱的话，会不会就会显得非常的普通，没有什么特点了呢？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中歌榜，周末要有周末的样子啊，一定要放松啊。下面是王嘉尔，去年带着港式复古的 LMLY。 You don't call me baby, You call me my name, But I keep on hoping Nothing has changed, Yeah,Keep on touching, but we don't feel. It feels like you're letting your hands off the wheel. Hey, what if I just hold on for a while? Baby, there's no drug quite like denial. Oh my, if this is goodbye, don't leave. 王嘉尔 LMLY 啊，节奏不要停下来，小鬼 Shining in the Dark。 你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无法再遮盖你的伤口，无法回头，也是难以承受的希望着你的 But we don't have 认输的借口，又何必总是有心种种 变不禁忌，可惜少得自立。 18年前的今天呢，张清芳跟作家张曼娟再度合作，推出一张专辑叫做《感情生活》。我们听到这是里面的《飞往你的城》。这张专辑用女性细腻的笔触来记录女人不同阶段的感情生活，情感的方方面面，这是截止到目前张清芳最后一张原创专辑。那接下来同样是歌手跟作家跨界合作，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张靓颖和作家张嘉佳合作的《天堂旅行团》。 如果平凡有罪，我或许该忏悔，回首这一生为什么如此狼狈，曾经熠熠生辉，怎么随年岁慢慢颓废，我的梦落满了灰。山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心上就问那天借一点月光，天堂如有人高高在上，请你低头看我的快乐，勇敢困在苦难之中等待希望，身上缠着琐碎，慢慢压弯脊背，循环的疲惫有太多要面对，想过给自己一次机会去敲响天堂的门扉，或许能只身而退，悲伤的决定，还好我遇见你，遇见了你就像跋山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心上就问那天借一点月光，天堂如在上，请你低头看我的快乐，勇敢困在苦难之中等待希望，感谢你走访赠予我一颗糖，若生活有安静什么来意，遇见了你就像跋山涉水遇见了月亮，以后天黑 漫长，天始终都会 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回到22年前，在那一年，林忆莲呢在歌坛交出两张精彩的专辑，年初的林忆莲 S 以及年末的2001年哈、啊，我们来听里面的《存在》。 糖的由来，雨过天晴的姿态，地球它明白自己的节拍，春夏秋冬不。世界有你不变的存在，我的爱拥抱在爱情的等待，徘徊在孤单的悬崖，穿越黑夜飞过了等待，延伸出你和我的未来，承诺是梦想的山脉，世间有一望无际大海，才是主宰，不让明天有感慨，你的世界是否有我的存在，我的爱拥抱在爱情的热带，徘徊在孤单的悬崖，穿越黑夜飞过了等待，延伸出你和我的未来， 梦想的山脉，世界有一望无际的海，我只为你而存在。爱， 听到这是19年前的今天萧萧推出的首张专辑 Beautiful Angel 当中的爱要坦荡荡哈。后来在一些选秀的比赛当中呢，有选手翻唱这首歌曲，让这首歌呢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哈。因为 深深喜欢王菲，所以在她的第一张专辑开篇曲特别翻唱了王菲的矜持哈，咬字的韵味呢都要去接近王菲当年被大家惊叹是王菲的翻版。不过呢，潇潇在06年推出第二张专辑 M 潇潇之后转型当主持人和演员，然后呢再到后来她的消息就越来越少了，有谁知道潇潇现在在忙什么，可以告诉我一下。好，说到王菲的矜持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原版1994年王菲的这首矜持，选择她的天空专辑。 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任凭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王菲的一首今年的歌曲叫做《矜持》，稍待一会儿呢，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翻唱王菲的一首歌，叫做《笑忘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麒麟在北京，欢迎各位光临全新一期的中歌榜。第一首歌曲呢，就带来周末该有的轻松愉快的感觉。苏慧伦1996年的一首主打歌曲叫做《鸭子》，这是他的第9张普通话专辑的标题主打歌。苏慧伦1990年出道的时候呢是玉女人设，到了1995年她推出第8张专辑的时候开始转型啊，发表了这个 Lemon Tree 啊，第9张鸭子，然后呢10张普通话专辑傻瓜，完成了她的这个玉女转型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这3张专辑呢也是苏慧伦歌坛的高光时刻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另外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 Linda。 醉意让我们更亲密，给你所有最浪漫的消息，谁都不可以想要将你代替，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不懂吗？ 相信很多60后70后呢都会唱这首歌， Linda 来自张学友。 普通话的版本收录在1993年的《吻别》专辑，这是张学友歌坛前半程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啊。连续听了两首老歌，那接下来听新歌，进入到本周中国榜的 Top 40。 听到的第十名是费詹雯婷新专辑《费詹雯婷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当中的《焚风》，我们听她本人来推荐这首歌曲吧。 大家好，我是费詹雯婷，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新歌《焚风》。《焚风》这首歌的歌词中提到，焚风吹来，焚化不该爱的爱，原本象征诅咒的焚风转化成为祝福，当焚风经过烧掉不该留下的，留下的就是清爽自在的自己。 我走在最颠簸的路段，你的背重播着画面，越感动的越是伤感。走的够遥远，总会有转弯。每个人的世上没有点尘埃，哦，自己拍一拍。终于能翻越回忆的低谷山脉，纷纷吹来，焚化不该的爱。风浪从来就不属于常在。 新歌一号，果味 VC 乐队，新年好。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 新歌二号，终身光亮。新歌三号，摩登兄弟刘宇宁 Fall in Love。 我们要 新歌四号许君崭新的一天。 明天太阳照着我的头。 新歌五号 Sunny 杨云晴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没有永远的平凉。 新歌六号仙雨大好春光。七号伊能静星途。新歌八号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四个七号暗流洒个名。 新歌九号阿令如马六。这时候苏妙玲才几十年。 深深浅浅才几十年、啊、我不信什么永远。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继续来听本周打榜新歌。去年呢，摩登兄弟刘宇宁唱了许多的 OST， 那么这首歌是他今年的自己的开年单曲啊，在2022年1月1号发表，有着蒸汽波的复古舞曲风格 ，Fall in Love。 为世界加冰，我的音乐想你，我心上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意。 无限里你那浅浅的身影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 我们要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下笔我的音乐想你，我轻尝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意。舞池里你那浅浅的身影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 我们又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那所有的快乐都只属于你。亲爱的要怎么形容你有多美丽，所有的词语都配不上你。我们又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 我记得你一个眼神来袭。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 很上头的一首新歌，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 Fall in Love， 跨年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三号推荐啊。 所有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 接下来这首歌呢，上榜五周刷新进榜最好成绩，本周排在第十三。这是从 Rise 成团毕业 solo 单飞的张岩曲 Better Than You。 回忆里寻找海边星空下奔跑，是那一天一起追逐烟火的讯号、yeah. 想要你知道现实 多烦扰有多危险，收集你的微笑。 某一天 孤独沉溺在深渊，你却把阳光兑现带回我身边。 新生代的歌手们为大家带来耳花缭乱的新歌，这是张延琦的上榜作品 Better Than You。 当然中文歌坛呢一定不能够少传统的大线条的情歌，这也是长在我们听众以及歌迷的审美线上的一种曲风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2006年曹格的背叛呢，选择他的 Superman 这张专辑啊。 话怎么都不开，尽管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心伤悲哀，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感情像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静静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我用背叛自己完成你的期盼，回头看看那些片段。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各位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同样是以一首经典的老歌来开始下半场的我们的陪伴哈，这是1995年田震的《执着》，当年还没有出名的许巍写的一首歌曲啊，在那个年代呢，霸占了排行榜的所有冠军位置啊。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 独存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于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田震啥时候出一首新歌呀？等你新歌的歌迷朋友实在是等得太这个心急了哈。这是田震1995年的一首歌曲，叫做《执着》。到了新年呢，在歌坛有一个令人心情不好的消息呢，就是医生判定著名的音乐人袁惟仁成为植物人的消息哈。这个公开之后，大家都非常的悲伤啊，因为很多人是他的歌迷，他从早年的凡人二重唱，到后来他也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像王菲的《旋木》那英的《梦醒了》《征服》等等啊，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是从这首歌曲当中知道袁惟仁这位音乐人的名字的啊。

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很想哭，哭完无助，无法和我一个人相处，你不愿返回从前居住，就算哭也一样没帮助，我被困在一个人的峡谷，多想要却要不到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像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 唱的就是那些在爱情当中左右逢源的人啊，双栖动物，这是由他的两位老乡小韩以及黄韵仁为蔡健雅打造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呢，是2013年的今天，莫文蔚呢推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爵士专辑，叫做《我的归属》（Somewhere I Belong）。请到了挪威的电子爵士音乐家布格维塞尔托夫特担任制作人，除了重新演绎古今中外的经典名曲之外，还有这首莫文蔚跟老搭档李卓雄共同创作的主打歌曲，叫做《倾国倾城》。 一个眼神颠倒众生，倾国也倾城，一双高跟玉把不能倾国在倾城，比卡门跟卡门有点狠，更有人用红唇去磨平了爱恨，比爱人跟爱人不放任，不安分那矛盾，可以问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肯管他城下之门，牺牲兴奋，看我转身，一舞倾国也倾城，席卷红尘，谁不好胜，谁叫上天不平等，来吧青春，别等， 春，去磨平了爱恨。比爱人更爱人不温顺的温存，那残忍的疑问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肯管他城下只能牺牲一人兴奋。看我转身一无轻过也倾城，席卷红尘，谁不好生谁就上天不平等。来吧青春别 是很周末的一首歌曲，来自 Carrie 莫文蔚的倾国倾城，选自他9年前的今天个人首张爵士专辑我的归属 Somewhere I Belong。 我是麒麟，要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结束曲呢是本周 Top 40的第三名歌曲，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啊。下次节目再见。 什么？或许就是结果。